凌晨三点，哪怕是碧城这样出名的不夜城，街道上也已经很少有人行走了，只有霓虹灯还亮着，晃着深秋泛着清凉感的长街。然后从远而近驶来一阵足以惊惹全市的汽车轰鸣声，以一种让人心惊的速度疾驰而去。等到这阵心惊的噪音过去，只能看见已经逐渐消失了两个红点了。不到十分钟又会周而复始。石毅咬着一根烟靠在自己那辆奔驰旁边，眼前的车跑过一轮又一轮，迟迟没有行动的意思。旁边的狐朋狗友捅了他一下， 哎，石公子，不下去玩一圈？ 石毅掀了下眼皮，没有给对方反应。大晚上的跑出来飙车根本就不是他的风格，尤其是他明天早上还有一个会要开，但是文件他还没有看完呢。似乎是感觉到他的不耐烦，强拖着他出来的王乐很轻地扯了他一下。 阿姨，要不你先回去吧。 你能不叫我阿姨吗？ 眉宇间压着一股烦躁，但是终究没有真的甩手走人。被叫做石公子的石毅看着这一群疯疯癫癫的纨绔子弟，双手依然维持着环胸的动作。 你赶紧找你要找的人，找到了好走人。 王乐闻言缩了下脖子，然后视线开始四处张望。这里人太多了，站得左一团右一团的还真不好认。 要不我往那边看看，你等我一会儿。 害怕再耗下去，石毅的耐心也就宣告终结了。王乐有点着急，石毅只能无奈地挑了挑眉。 你去找吧，我等你。 他这辈子倒霉就倒霉在认识了这么一个世交。石王两家的父辈很有交情，他们俩算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毕竟家世背景很相近，成长的经历也差不多，一样的小学，一样的中学，就连大学都是同一所。唯一有点不同的，大概是石毅长得人高马大，走到任何地方都会被人一眼看见。而王乐不知道究竟是先天还是后天的原因，无论个头还是身形都小一般人一大截，怎么看都像是没有发育完全一样，说话细声细气，性格还特轴，属于最容易被人欺负的那种弱势群体。要不是因为石毅，可能大学都毕业不了就被人欺负死了。久而久之，石毅凡事帮他出个头就成了习惯。毕竟是自小玩到大的，哪怕是养只宠物都没有那么容易说丢就丢了，何况石毅是出自将门，骨子里那股超乎常人的责任感和大男子主义也让他对王乐有点无可奈何。说起来他自己都觉得可笑，大晚上的不睡觉跟着王乐一起跑到大马路上，在一堆飙车党里面找所谓的负心汉。他到现在都没弄明白，这个从小到大看着主意很多但是胆子不大的朋友怎么就喜欢上了男人了。女人有什么不好呀，抱着软容易哄，坐起来也舒服啊，硬邦邦的大老爷们对着能有什么兴致吗？皱眉点了根烟咬在嘴里，石毅对于旁边不断跟他套近乎的路人甩了个白眼。 离我远点。 再往他身上贴他就要踹人了。本来少爷他现在心情就不好。等了20多分钟，终于又看见了曙光的迹象。石毅看着远处王乐跟什么人拉拉扯扯的，长腿一伸，不顾身后那几声招呼，就往矛盾的源头那边走了过去。被王乐拉住的这个人有点眼熟，石毅觉得自己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但是一时又想不起来。不过总归这个圈子不大，这个时间还能混在这里玩的出不了那么几个人。长得倒是真的不错，五官很英挺，感觉有那么点斯文败类的调调，鼻子上架了个眼镜，周围围着一群女人，这种条件倒是真的有资格做负心汉呢。心里这么嘀咕了一句，石毅走到王乐旁边，上下扫了对方一眼。 就是他。 王乐抓得很紧，唯恐一松手这人就跑了。被抓着的人脸上还挂着几分笑意，看见石毅扬了下眉， 然后努力把自己的衬衫从王乐的手上抢救回来。 我说，大家是不是有点误会了？ 他掰开禁锢住自己衣服的手。 我根本不认识你啊。 王乐的力气不如他，被他扣着手腕没挣扎几下就被迫松手了。不过他刚松开，石毅就凑了过来，揪得比他还紧。 长得人模狗样的，装什么不好，非得装孙子。 这话说得很难听，被骂的人脸色都变了。 我说，你骂人也得先搞清楚情况吧，有话松开我再说。 上来就被人这么人身攻击，换了谁都得上火呀。被石毅揪着的人一边说一边撤了一下石毅的后肘，右胳膊往上一架，想把石毅架开。因为俩人力气都不小，这一较劲差点一起摔到地上。最后是被扯着的人撑了一下身后的车才算稳住身形。他衬衫因为这一拽被石毅一把扯开，扣子崩得到处都是，显得有点狼狈。 妈的，你有病啊。 石毅眉头一皱，刚要再动手的时候，王乐在旁边一把拦住他。 石毅，搞错了，不是他。 手都举起来了，又整个人顿住。石毅看了王乐一眼。 不是他。 不是。 不是他，你抓着他干什么呀？ 本来卷在这种事儿里他就很不耐烦了，折腾半天竟然还弄错人了。王乐被他一吼，下意识地往后一退，稳了稳情绪才挤出话来。 他是阿奇的朋友。 听他说到阿奇，差点无辜被揍的人也反应过来，他扬了扬眉。 你找的是王一奇？ 啊。 王乐点了点头，又往他旁边走了一步。 我找了他很多天都找不到他人，你知道他在哪里吗？ 他这么一追问，对方犹豫了一下，视线扫到王乐身后的石毅，考虑到最后他摇了摇头说， 我不知道。 你真不知道？ 石毅明显不信。 王一奇三天前就飞去美国了，你问我他现在在哪儿，我还真没办法回答你。 面对石毅的怀疑，负心汉的友人笑了笑，整理了一下衬衫。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这我真的不知道，不过下个礼拜是他生日，他应该会回来。 说完挑了下眉角，表示自己已经说到极限了。男人扶了一下眼镜，往后靠在一辆车旁边。刚才一直缩在后面的几个女的又粘了上来，靠在他胳膊旁边，好奇的目光一直打量着石毅。被这么盯着有点不舒服啊。石毅扯了一把王乐。 既然下周才回来，你到时候再说吧。 然后拉着人就走。周围看热闹的人这时候才有胆子大的往跟前凑了凑。 明哥厉害呀，你敢跟石毅打架？ 你眼瞎了？刚才那样也叫打架？ 不就掉了几颗扣子吗？话虽然是这么说，还是有不少人在后面啧啧地发着感慨。英明收回视线，看着石毅带着王乐走远的背影，眼睛眯了眯。他怎么有一种以后的日子要开始麻烦了的感觉呢？